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姐姐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好啦，又返嚟我哋吹爆喇话儿啦，今集咪第13集都係最后一集啦。咁话说呢，阿晴呢而家好似迷迷地呀，因为佢好似去咗呢一个澳门嗰个展览之后呢，係咪同佢个性路大降得太紧要，於是就借鬼咗呀。 梗係唔係呀，係我去嘅时候已经系病㗎啦。 去嘅时候已经系病呀。 夹硬都要去。 间都要去， 梗系啦，钱钱梗系要去啦。 哎呀，你真系啊，为咗咸湿就乜都得啊吓！ 但系我发现咧，我哋今次咧，好唔开心。 点解？ 因为冇咗个十几分钟。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原本咧系响澳门录咗啲嘢翻嚟现场感受啊嘛，不过即系可能有啲技术问题啦，咁于是咧就冇咗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唯有咧凭我哋嘅记忆咧讲翻我哋对于呢个展览嘅一啲感想啦。 我冇记忆噶，凭幻觉、凭直觉嘅啫。 你凭幻觉、凭直觉，咁我插你咯。 咁会 high 更加做唔到噶喎。 吓，跟住插到你开开心心为止啦。咁啊，好啦，咁我哋咧其实咧就拣咗嗰日咧就礼拜五去嘅，点解咧？因为呢我哋呢就驚多人。咁、 啊、 样呢於是呢我哋就礼拜五去啦。咁我哋去到都好早啫。 11点零钟喽。 係喽 ,11 点几喽咁。咁、啊、原来呢威尼斯人呢係几好㗎喎。 我就係知道好大喽，我哋搵会场搵咗好耐喽。 係啦，咁有呢个氹仔码头啦，即係佢哋嗰个氹仔嗰个临时码头啦，咁个金刚飞航啦，亦、嗯、都有即係普通澳门嗰个码头嘅。咁、嗯、其实佢两边呢都係会有免费嘅 shuttle bus 呢载你过去威尼斯人嘅。咁、嗯当然啦，咁我哋唔係讲威尼斯人嘅 facility 啦，但係即係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配套设施囉，因为佢嗰、那个设施好，变咗你睇个展览呢你又会觉得因为个环境靓呢你又会觉得好似爽神啲醒神啲咁样囉。 係呀，跟住个感觉会几好，好似啊几方便喎，一落船有人车你去会场咁囉。 係囉，仲有个美女喺个码头嗰度动住个牌去接你去，不过呢佢就几惨，因为个码头都几食风。咁我见到佢呢即係要围晒条颈呀咁样呢，块面又青晒。系啊，咁样啊，即系澳门呢个赌业啲钱系唔易赚嘅咁。 咁冻嗰日 系啦，咁我哋其实嗰日咧仲要带埋呢个圣炉， 嗰个唔笨唔系圣炉嚟嘅， 嗰个唔系圣炉，嗰个系咩？嗰个系圣上啊嘛， 冇错，嗰个系圣上。 咁系你个圣上喎、 啊，绝对唔可以咁样话佢啊！ 佢唔系路嚟噶，佢系圣上嚟噶，你系要服侍佢噶。 互相嘅呢啲，我净系服侍佢唔得噶 ，fair 系啦。不过圣上咧好鬼抵死，初初去到咧，佢咧死都唔想入去噶。 系啦， 吓佢咧， 但系俾我哋呢两个淫虫捉咗。 系咧，佢死都唔肯入去嗰个展览嗰度，跟住佢仲话：我等你啦。你哋喺威尼斯人，即系讲威尼斯人度行框啦。我心谂：哇，你赌啊！但系佢个样又好乖仔喎，佢又唔似赌嗰种人喎。跟住我话：唔紧要啦。咁跟住我问阿晴，我话：喂，点解唔俾佢入去啫？跟住佢话：唔系唔俾佢入去，根本佢 自己唔去啫嘛。 佢系夹怕尴尬，即系觉得喺我面前可能又唔咁熟啲人咧， 可能都有影响。 同埋佢系咪惊我面前露出淫相？ 惊俾你知道佢咸湿过嚟啊！ 真系完全有呢个可能性咯、 啊，所以佢唔入，但系佢最终都系坐喺度等我哋。即系我发觉咧，其实我哋去到咧，系即系都几，我谂冇乜人好似我哋咁丧咯。 系啊，我哋系好兴奋啊！ 即系都几，咪一入到去咧，就首先我哋见到呢、這个嗰、那个澳洲型男啦，跟住、我已经咁样噶啦，跟住之后咧就见到啲美女咁样咯， 系啊，即系见到佢胸肌咧，真系好鬼发达咧，又游光水话咧，我已想怼只手埋去摸下，真系。 其实我觉得系可以 嘅，但系个问题系咧，我唔想俾人拉咯， 应该冇问题嘅， 因为我唔清楚澳门法例啊嘛，大佬，可能澳门非礼男人都系一种非礼咧，咁咪扑街。 咁你唔啱啦，佢嗰度有人影相啊，成啊嘛，但系好似话咧，我哋去第一日咧就系100蚊。有影相， 系啦， 有埋个月历咁样嘅，但系咧去到最后尾嗰日咧就已经系60蚊咯。 系啦，因为我谂即系佢哋都想薄利多销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嗰个我哋讲个咩 Bad Boy Australia。 所以你过去影相咪即刻可以摸一摸，摸一摸。 摸一摸，哎，实唔实咧？咁样一路笃一路嘅咁样，佢就唔会告你啊！真系。 然后跟住就即系喺我靓女就系咩个 option shell 啦，咁又有啲好好靓嘅金发。靚女 係啊，好正！ 係啊，我哋其實遲啲會 post 翻啲上上 forum， 我哋要整理一下。 係啊，同埋 有啲好露骨咧，我有啲驚 啊！使唔使打星星咧？我真係影到噶。 係啊，你知啦，而家香港嗰啲報紙都要係啦，兩個波打星星又成，我真係好驚。 我諗住後期加工啫嘛。 我一直喺度揀緊心話，哇！屌，如果全部啲相都後期加工，唔使睇噶咯。 唔係大家，你知唔知我想點樣加工啊？ 点加工？ 加工只大笨象手已经好问题，我觉得得嘅。 但好似好多个人同埋好多只大笨象。 咩啊？最主要一只啫嘛。 哦，咁啊系啊，就系阿 J J 画画啦。 系啦系啦，但系讲翻阿 J J 画画先啦。你睇到佢点样画噶嘛？ 其实咧嗱，佢个真人个样咧，系比我哋睇翻佢网上面个样咧老咗啲咯， 系成熟咗啲嘅， 成熟咗啲。但系咧，我觉得佢个装扮咧系好型嘅，因为 我好中意佢对袜。 佢咧系咧着住一个咧。银色嘅嗰、那个咩叫 cross 鞋啊？即系嗰只肉酸鞋咧，叫做 cross 咧。佢应该系着住对袜，跟住之后再。 其实佢嗰个唔系袜嚟嘅，即系佢嗰个好似系即系一个嘢咧，好似 leg warmer 咁样咧整住，然后跟住就扣落对鞋嗰度咧。 嗯。 但系嗰个样，嗰只脚系咪好似嗰啲咩机动战士高达嗰啲噶？ Sally， 我好中意佢对袜，劲正， 仲要系银色喎，佢银色鞋咧。 你有冇睇佢上台嘅时候，系笠咗个啫啫套噶？我真系好想睇下，可唔可以买嗰个啫啫套？可唔可以买？ 但系你要 fit size 喎，你个正常究竟嗰个 size 系乜嘢 size 先？ 呢、這个要拎上嚟度一度先得噶， 然后跟住仲要，如果佢上台就有顶帽同埋 唔啱可以修改噶嘛，唔啱可以修改噶嘛。 咁咧就见到佢画画，其实我觉得佢画画好劲，因为佢真系应该就算唔系用张张，就咁用手画画都好咧，都应该系几劲噶。佢因为一攞已经攞到一个人个轮廓咧，即系譬如佢画画见到一个男士就个嘴比较嘴渺渺嘅嘴角角。佢咧系吓嗰个神韵咧，系咧佢好轻描几笔咧，佢已经捉到啊！咁仲要系用个张张嚟画咧，我觉得系好犀利咯。 系啊，跟住之后啲人第一时间，即系我同啲人讲啊嘛，啲人咧就第一时间问我：喂，咁你有冇见到佢有冇毛啊？跟住我话吓边有咁留意啊？跟住我再谂翻清楚， 佢系冇毛噶， 系咯，真系冇毛噶。 因为个问题你毛你会影响你画嘢嘅效果，大佬。 但系毛有佢嘅功用噶嘛？ 咁啊， 有佢嗰啲沙，即系咧，你点咗啲毛，点咗啲水，点咗啲水彩嘅时候，你印落去 嗰啲点点画， 系咯，有佢嘅功用噶嘛。 啊，真系坏蛋。不过咧，即系我就谂啦，原本就系佢会唔会系身怀巨物先得嘅？原来佢唔系好巨嘅啫，佢普通嘅啫。 鬼佬 size 咯， 吓普通鬼佬 size 啦， 系咯。 咁佢个 booth 都吸引咗好多人啦，去影相咯，系咁影佢。 但系好似系因为嗱，今次系我哋早到有数啦， 吓。 因为咧，我哋去嘅时候咧，佢哋开头系冇遮布嘅， 啊系啊。 但系问翻之后，即系其实我哋第一个圈，我哋第一时间去啦 ，OK。首先第一时间就去咗嗰度见到嘅时候咧，跟住我哋抌个圈翻嚟咧，佢就已经要拉布啦。即系如果佢帮人哋画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拉咗布咯。 系因为我都问过，即系我哋见到啊，绿色和尚子，大家要听啊吓，第三、第四集其实访问小曹啦，女同学会嗰个，咁我哋都见到佢同佢倾偈，咁佢话其实澳门政府咧就话呢一个张张画画咧，即系成个展里边张张画画就系最色情嗰个话佢，但系我就觉得张张画画系最健康同埋最唔易淫嗰个咯。 我同埋我觉得佢啲画真系正到，我指嗰幅系咩啊？嗰个系乔治布殊， 系啊系啊系啊， 哇唔知有啲乜嘢砸住啊乔治布殊，跟住之后嗰、那个另外一个叫做佩林嗰个咧，哇我真系正到，我觉得嗰两幅画系正到呕咯， 系啊佢真系好叻嘅人咯，咁啊好啦，咁除咗张张画画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啲好劲嘅嘢啦，咁我哋又见到有嗰个人体彩绘啦， 吓、 不过个女仔咧就即系净围实晒咧，俾啲人系咁长火点火，系咁影佢咧。因为咧其实最衰咧，点解我啲相咧唔够丰富就系、是、咧我咁矮， 啲男人马路咧，全部咧高人咧， 逼唔到入去， 遮住晒。同埋咧，我真系发觉咧，场内边咧系男多女少啦，不在话下啦。同埋啲男人全部都系嗰啲咧，好多比数系嗰啲咧，真系30到40岁嗰啲男人咧。 咦？你及到呢啲啊？唔系、啊，我及到啲全部20几岁、30-40嗰啲。 唔系、啊，我及几好多30嗰啲阿叔咧，然后跟住咧，仲要咧，点解我咁憎佢哋咧？咁啊，跟住嗰啲 Opshibon Shell 同埋 Bad Boy Australia 咧，就会上台表演嘅。咁咧，啲阿叔咧同我争位喎、啊，竟然老土啊！ 唔系，我再仔细啲讲俾咁多听众听，就系佢哋咧会行 show 啦。咁行完 show 之后咧，咁嗰个型男咧就会派呢个阅历嘅。咁咧佢就会行去台前，咁啲人就会上去抢攞啦。其实都系抢噶啦 ，OK。咁咧阿剩女咧唔够，俾阿麻甩佬 A 咧掉一掉之后咧就抢唔到， 跟住就大嗌：你麻甩仔抢咩啊？留翻俾女啦咁。 我真係完全觉得佢冇品囉，跟住我就提议咗阿剩女用另外一个方法，就係抢返 女嗰、那个。 係啊，女嗰个同佢交换。 交換不过呢个问题係呢，因为女嗰个呢佢哋就比较斯文，佢哋就会即係指住台下嗰啲女性观众就俾囉，佢就唔会俾你抢嗰啲人囉，咁所以我因为冇凳坐。 梗係啦，女嗰度如果俾你抢用乜嘢抢嘅第二样嘢。 可能拉甩佢嗰啲咁小布嗰啲。 係囉，嗰条绳唔係好稳㗎啫嘛，你明白。 好鬼危险啊。 所以就会有咁嘅分别啦，我觉得。 係啊，即係但係好鬼衰啊，因为啲马佬呢即係咁同我抢嘢呢真係好鬼扑㗎。 仲要你抢女好啦，你唔好抢男囉 ,ok? 唔係囉，男你都抢啊，真係我真係即时想问下佢系咪基佬啊，真 係。你可能其实调翻转用你美色去点一电佢咧，叫佢俾你啊嘛， 冇噶啦，嗰啲马佬咧，宁愿打飞机嘅啫，睇佢个样。好啦，题外话你唔讲，好啦，继续讲下你啲见闻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即系人体彩绘啊咁样，同埋有表演之外咧，同埋仲有嘉英哥啦。咁、我哋去嗰日咧第一日嘅，又系因为可能第一日咧嘉英哥落场咧 要做访问先，首先 吓、要做晒访问，保安心严咧，咁我哋就影唔到相啦，即系唔可以同嘉英哥影相啦，因为太过多人啦。咁但系我都影咗几张嘉英哥嘅近镜嘅。不过咧阿台长咧，佢哋系礼拜日去咧，咁咧其实我觉得佢呢个系电脑节效应嚟嘅，咪电脑节咧最初两日咧咪啲人打晒蛇饼嘅，福华街、福荣街又唔知点样。喺度射晒饼，仲要排两个钟先入到去嘅、然后跟住咧，到礼拜日咧，可能啲人要翻学、翻工咁嗰样嘢咧，咁 收得早啊嗰日。 吓，咁又唔会咁夜咧，变咗咧，啲人亦都可能谂住第二日翻工，学就唔去咧，咁啊少人咧，变咗咧，阿台长咧嗰啲咧就可以咧同阿嘉英哥影相。仲有一个好恐怖嘅嘢，就系咧阿嘉英哥咧。跟住呢佢摸佢个链头，然后跟住呢话佢 nice body 啊。哇，真係觉得哇。 我哋唔好再爆台长嘅嘢出嚟。 哇，真係唔係呀嘛。即係我大佬我介绍嗰时我 check 晒嘉英哥条，我仲话嘉英哥据我所知係从来冇拍过呢一个男童嘅片，唔系好似阿朱古力， 可能佢有对象 家也系啦，咁样系拍个男童片，但系今镬我要改观啦，佢话佢 nice body 啊， 可能佢物色紧啊， 系啊，即系觉得完全咧，台长有机会成为呢个嘉英哥下一个嘅男主角， 破佢处啊，系。我哋嗱，除咗呢两样之外咧，仲有呢个捆绑贵公子啦， 系啊。 其实嗰段咧，我唔知道我部电话咧录得好唔好啊。如果真系录得好嘅话咧，我 post 翻上 forum。 但其实啊，贵公子佢喺日本嗰啲 show 咧系激啲嘅，啲人啲着得 sexy 啲嘅。但咧，哇，即系喺即系嗰啲即系又唔 sexy 又唔性，着埋啲咁嘅死人女仆装啊，啲咁嘅嘢咧，我觉得因为系。澳门嘅问题咯， 系啊，应该都系啊。但系其实佢点讲啊？佢好劲咯，我想讲第一下，我应该录唔到嗰下咧，咁我就讲翻俾大家知啦。就系咧，佢咧首先就绑住个两先啦，咁啊上边胸上边一条，下面近腰位咁啊一条啦，跟住之后咧，唔知点样再绑咗一条咧，一扯甩晒。 系啊，佢真系好犀利啊！呢样嘢唔知佢点样搞嘅喎。 系啊，真系唔知佢点样搞，我净系觉得佢劲正咯。跟住之后咧，佢就会再即系之后第一 part 就系咁啦，第二 part 咧就真系绑嘅。咁咧其实佢大家睇到佢前边咧绑得好靓之余啦，原来佢后面咧都系好靓嘅， 即係佢係綁到一個圓形出嚟嘅，我見到。 係啊，同埋咧，佢係即係有一個 pattern 喺度咧。係 啦， 係 啦。 同埋我覺得佢好勁嗰樣嘢就係佢啲繩咧係唔會打棘噶，即係佢自己咧啲繩綁腰嗰度，跟住逐速攞出嚟咧，好好骨子好清楚好整洁咯，我觉得。 同埋当其时呢都有访问嗰、那个被绑者嘅感受，佢就觉得好舒服咯。 吓 ,Kimochi。 係啦。同埋佢又真係一样嘢嘅，佢就将女性嘅线条尾绑咗出嚟，嘩几靓喎，即係可能由冇波变有波，即係 32A 变 咁 係 原本那个 model 真係冇乜波㗎，即係绑完之后真係突出啲㗎。 係 真 係突出啲㗎，係。所以呢个就係可能佢嘅艺术之处囉。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啊，系我唔记得讲一样嘢，就系咧，哇，我真系要闹人又闹人，喺嗰、那个Bad Boy Australia 嗰度咧，咁佢临时拉夫咧就揾咗一个佢哋嗰啲工作人员嘅女仔咧、 哦， 就上台啊， 哎呀， 跟住嗰女仔咧， 制、哎、啊， 嗰个 Bad Boy 咧就嗌佢就闯张凳嗰度，嗌个女仔闯张凳度，然后咧就。佢呢就做啲挑逗性嘅动作，譬如跨坐喺度上面啦，跟住又嗌个女仔摸佢啊。 我觉得唔係、我觉得最应该闹就係、是、佢好明显係搵撚错人囉。 係呀，佢完全搵错人，佢应该搵我呢，哇真 係。或者我都得。 佢真係完全呢係唔識，个女仔真係完全呢係唔嘥 我包保我包保佢一分钟变十分钟。 係呀、啊、好似搞到呢被奸咁样。 係 呀、 啊、个女仔好惨。你首先你会觉得个女仔係一啲都唔命在囉 ,ok? 係 呀、啊。 大家带动唔到个情绪啦。嗱如果搵我同性女两个你话几好呢，一定带动到全场。 係同埋呢佢係可以呢係做到。即係我觉得佢啲衫又设计得好巧妙啦，逐件咁剥啦，剥到到最后呢穿着条短裤。其实短裤边肯定系有G演嘅嗰啲咁嘅嘢，但系咧佢咧又喺度咧，即系将条短裤咧晾下晾下，趴下前趴下后咁样咧，即系松下啲橡筋咁咧，你觉得好似佢剥定唔剥咁样咧，哇！即系引死你啊！真系 最唔啱嘅一样嘢，我就系谂住最后尾佢会长埋噶嘛，即系 佢系冇， 最终佢系冇 嘅，佢系冇嘅，因为佢系唔可以露俾人睇啦。我觉得其实 唔系，咁我谂住佢系除净底裤嘅啫嘛。 佢应该正式系应该，我觉得会有咯，但系又系因为嗰四人政府问题就 系啦， 冇咯。 但系其实佢哋已经系喺场内啦， 系啊，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即系可以有待改善咯。 系啦， 系咯。 咁啊，我哋嗱，关于表演个 part 讲到咁多啦，咁我哋跟住 跟住讲下 part 私人讲私人嘢。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醫生，我见头晕，冇精神，又好淡淡咁，唔知咩事呢？ 你有冇作闷啊？ 有啊有啊，咁我咩事啊？ 咁我諗你应该有咗一排都未去过旅行啦。 係呀，咁点算啊？ 咁唔使驚，聽国际自由行补返下啦。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好啦，返返嚟第二 part 啦。咁原来呢我哋惊讶台长讲呢，佢哋礼拜日去可能临拉屎啦，大家啲嘢系放啲㗎喎。 係 呀、啊。好似我哋话除净短裤呢，其实佢哋临拉屎个呢就除净呢个 T-bag。 咁可能第一日呢俾啲人呢接受下呢个事物先。 係、啊。 原来大家嘅尺度可以放得更加宽嘅。 係啦、啊。同埋呢话呢个屎忽肉夹夹咁样呢、啊、非常之好睇啦。 屎忽肉夹夹我都想睇、啊。可惜冇得睇、啊。 然后跟住呢即係上台嗰度啲女仔呢就搵返嗰个Opshi Bombshell 嗰两个女仔呢就同两个 Australia Bad Boy 就系喺度 crossover 嘅，原来系有呢一样咁嘅嘢嘅噃。 唉，我哋蚀咗啦已经。 好，咁唔紧要啦，我哋 下届 下届啦。咁好啦，除咗呢啲咁嘅表演嘅嘢之外，我哋咧就即系去。 嗱，我哋讲摊位啊， 摊位，因为其实咧，佢呢个咧真系一个亦都有 trade show 嘅成分嘅，因为佢哋系四号嗰日咧，其实就开放俾佢哋本身嗰啲 业界 去睇嘅。 咁咧，所以咧好多咧，真係話公司展示啲商品嘅嘢嘅喎。咁、其中咧，當然啦，有我哋親愛嘅祖國嘅好多嘅商品啦， 幾間啊，都幾多噶， 好多。因為其實咧，佢即係好似分開一邊咧，就係、 是、日本嘅、 日本一咁一辣成辣嘢咧，就日本嘅啦。 其實都唔係一邊嘅，佢都有少少係分散嘅。 吓，但系即都系好似好好归， 可能某几间咧、日本集中，我哋觉得哇，嗰边日本呢边中国咁样咯， 日本中国啦，然后跟住外国咁样啦。咁有啲咩睇咧？其实性玩具咧就都系嗰啲啦，假狗啊咁样啦。 但系咧，我就觉得一样嘢咯，佢个货源咧，可能因为其实佢都可能点讲啊？唔系攞晒全部咁多个款过嚟咯，即系好似我哋揾呢个 遥控震弹 系冇嘅，哇几齐心啊！遥控震弹，我哋系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冇得卖，而系佢话佢冇拎到过嚟，或者可能佢卖晒，因为有啲已经系卖晒噶咯。我哋 系啊，即系佢系冇咁齐款啦。咁同埋咧我哋咧好明显咧睇到咧，真系不同国家嘅嘢。嗱，日本嘅嘢咧就好精致嘅，然后咧你咧体现咧另外一个 booth 咧都同样嘅，都系同样嘅嘢，但系咧系由大陆做咧就非常之祖国。 其实咧，我想讲，大家谂下现场嘅情况咧，就系有两条女咧，个个 booth 都有个。碌碌胶都去练下，跟住咧，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哋去即系最新嗰代 Mary 啊，系咪？最新嗰代 Mary 咧，咁佢系150cm 高嗰个喎。 系啊系啊，仲要咧话系 佢剪咗佢一忽落嚟俾我搣。 系啊，人哋网上咧咪话要好好对个公仔，跟住咧要搽啲粉，然后跟住咪同佢去冲凉嗰只嘢，嗰只真人公仔。 系啦，佢就剪咗几忽肉出嚟俾我搣啦。 系啦， 哇，嗰啲质。咁啊，我都觉得几爽嘅， 好爽啊！ 但我即刻谂起啲人话自己藏尸， 摆公仔落去。 即系当你买到阿 Mary 送过嚟嗰种个纸盒装住佢嘅时候，你开嗰下，大家有少少心理准备啊，唔该。即系唔好第一时间要认清阿 Mary 先啊！ 系啊，真系救命！咁但系就真系好好靓咯，靓嗰啲。但系真系咧，喺呢个大陆嗰个 counter 度咧，就叫嗰啲 Mary 咧，就即系我哋平日叫嘅 Mary。 嗰只 Mary 咧，就我哋讲紧高级嗰只 Mary 啦。有啲低级唔系低级嘅，应该系话有啲平价啲嘅 Mary 咧，就系吹气公仔嘅。 但系个问题佢都有啲直胶嘅制品， 系啦，就净系嗰个部位啊。 你有冇见到个黑色嘅閪？ 我冇啊！你做咩唔指俾我睇啊？ 系有一个咧，系非洲黑人颜色嘅閪。 咁你应该即刻嗌我，等我去摸下系咪滑啲啊？ 仲有呢个非洲黑人颜色嘅 Mary， 你有冇见到啊？ 冇啊！你做咩话俾我知啊？死啦！我发觉我都及得唔系太清楚。 系啊，我真系及得，我真系由头及到落尾，好清楚啊！真系 唔得，我又要爆少少嘢，就系、是、咧有一档咧，就系嗰档系应该日本仔嘅，咁样咧佢咧研发咗一样嘢啦，就个男人睇住 AV， 跟住之后咧就将佢就有另外一个仪器咧，就将自己嘢。那個羊具咧就擺落去，咁就對應翻個 AV。 佢係叫做嗰種嘢，即係佢哋嗰個實驗就叫連動咯。即係其實嗰套 AV 咧就已經係內設咗啲 program 噶啦。咁只要配合翻佢嗰一 set 電腦嘅嘢咧，同埋一個好似阿晴話啦，就一個笠住碌鳩嘅嘢咧。咁咧只要咧個 AV 嗰度個女優係呻吟， 咁你就耳仔又聽到啦，係啦。跟住你插嘅时候呢，佢入面又会有啲震动啦。 係啦，即係如果係奶嘅就奶嘅 feel 啦。如果係 絕嘅就絕嘅 feel。但係呢最大鑊一樣嘢，聖女呢，因为其实佢哋係日本人。咁聖女呢就入到去呢同人讲话 ,it's not fair 啦 ,ok? 因为其实我都係好有心㗎，佢哋真係呢摆明成个 booth 係冇中国人㗎，係两条日本仔喺度呢就係将自己呢个科技咧去推广咁样咯，佢真系推广新品。跟住我就问佢 not fair， 跟住佢哋系听唔懂英文咁， 即系唔系太识咯。佢就答咗你嘅都。 跟住后屘我问佢，我话我话呢个 only for man， 我话会唔会有啲 for woman 嘅 version， 即系有啲假 搞。跟住佢就答我哋咧系 next year。 next year 咧就要再去睇啦。但系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好难研发嘅。我翻到屋企谂翻真咧，难研发。 点解啊？ 点解咧？就系、是、男人你吐碌嘢落去就系啦嘛。你女人咁你摆落去，咁你自己都要喐噶，你抽插嗰下。 咁唔系，可能你有一啲系有个底座，然后跟住你跨座上去，跟住就 出水嗰度。我哋讲咧出水嗰档咧，就系、是、有啲假狗咧， 即系嗱第一次想象 插嗰个 一个窝衣，一嚿窝衣咁嘅嘢，然后咧喺个窝衣个头壳顶咧就生出几支嘢， 跟住 然后跟住咧每支嘢咧系一啲红色嘅管嚟嘅，但系然后咧喺个尽头咧系有一啲一碌碌嘅嘢，而且咧一碌碌嘅嘢喺度震嘅，同埋咧玩嗰阵咧会出水啊。就我哋祖国发明嘅窝衣， 其实我哋先进过日本。其实佢哋应该两间店铺 crossover 啊， 我完全都觉得系咯。 另外就系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咧。俾人喺 forum post 咗张相上去， 嗰个 exercise 嗰个波啊，紫色嗰个波。 我话俾你听，我哋影咗张更加全神嘅， 同埋我哋行埋去咧，跟住，哦呢、這个咩啊嘛，坐上，跟住。嗰個即係佢有一個鬼佬，個中國人嘅，中國人話：你點知㗎？我話：嘿，我哋 form 都包咗上去啦！嗱，我哋幾咁潮，幾咁堅啊！真係， 但係人哋嗰啲係仲普㗎，係 啊， 佢係有埋假音純同假狗兩樣任君選擇嘅， 係啊，同埋嗰個假音度嗰個真係幾正， okay 啊、幾圓喎、啊，真係。 OK 㗎，係。係 啊。 咁佢即係其實可能佢嘅質地摸落去咧係好舒服嗰只啊， 同埋咧 即係唔係膠嗰只感覺。 佢嗰個 pad 咧，其實如果唔吹漲個波係好細 pad 嘢嘅啫喎。 係啊係啊， 咁、 啊、 但係話吹漲個波可以承受咩？150磅啊， 一百五十 kilo 定一千五百五十 kilo 150 kilo 嘅衝擊。 系啦，跟住佢就同人哋讲啦，两个人瞓落去都冇事啊。 系啊，所以呢个波真系抵玩，男又得，女又得。 但我哋唔记得咗问价钱，都系。 系我哋唔记得问价钱之前，又唔记得攞卡片，不过唔紧要，我好似 我好似攞咗， 我攞 catalog 系咩？我好似我要翻屋企再抄下先。 系啊，但系即系呢样嘢原来系已经带到嚟依一个亚洲。 系啦，其实我哋真系几欧啊，去到先知道有啲嘢。 跟住咧就我哋又去咗一间叫麦斯嘅日本嘢啦，咁我度就全部卖嗰啲日本假狗啊、假乜嘢啦，同埋咧又系几条日本仔企喺度嘅。咁但系咧， 佢即系因为可能我哋讲广东话咧，佢唔会过嚟。 系啦， 呢个就系有少少不足嘅地方。 佢哋真系，但系佢真系做 trade show。我谂佢真系当业界咁，你啲人有 交流下咁样。 咁其实好，即系比起上面咧，佢嗰啲嘢咧系精致过China 嗰边好多。 系啊，精致啲嘅，同埋啲 quality 都高啲嘅。 系啊，同埋佢有啲咩模仿女优嘅閪，同埋有加藤英姿手指可以喺嗰度买。 我想问啊，你有冇影到？我唔记得咗影啊，加藤英姿手。 我都冇啊，好似。 哎呀，蚀咗啊！佢真系加藤英姿手咧，佢后面咧有个说明咧，就系咧攞阿加藤英隻手咧系倒模噶佢。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有嗰个相啊。 系啊，有嗰个相喺后面咧，我觉得蚀咗咯，因为可能其实佢嗰度大多数都唔俾人影相嘅，咁变咗我哋就冇影到咯，有啲。 系啊。 佢唔俾嘅，我哋 因为有啲影咧，佢即刻喝停你嘅。 系啊。我哋已经被人喝咗几次啦，咁心机唔好就唔影啦。 啊，同埋有啲系玻璃做嘅样具， 哇，嗰、那个真系精美。 我哋咪话《金瓶梅》咪有啲木 纸阵 嘅嘢，我嚟插嘅。佢呢嗰只咧就系玻璃，但系谂下真系玻璃得嚟咧，有好多啲唔同嘅，譬如红色啊、绿色边啊咁样，即系好靓咯，好精美噶。 但系我真系觉得系爱嚟做纸阵一流咯。 系啊， 跟住又方便喎、啊，一嘢啊、哦、有 feel 嘅，一嘢扫开晒啲嘢， 要用嘅时候就随手攞出嚟。咁你摆喺办公室有啲个样系唔似啊嘛，跟住话咩嚟？ 有啲 风水嘢嚟嘅啫， 唔得唔得，你要买啲唔系真系唔可以太似嗰扎。 唔系，但系有啲你即系可能咧， 你唔可能你要加工少少嘢上去， 或者插落啲泥土嗰度咧，当系 过分啲喎、啊，呢、這个唔得，我哋可能真系要谂佢，可以真系。点样可以将佢融入大家嘅 office 之中？ 系啦，咁同埋即系除咗日本 有啊，有一粒震弹咧，系成颈链状啊，系完全方便各位女士 啊。其实咧，佢系咧个 booth 都系由几个女士去睇档嘅，咁咧佢咧净咧喺个腰嗰度咧摆住好似腰带咁咧，只一排 排子弹，其实咧就一排震弹嚟嘅，咁就红橙黄绿青蓝紫咁样黑白灰所有颜色都有嘅。 你知唔知星女又搞笑？佢用一支咧系大碌到好似一支 1.25 咁，佢走去揿人，但系佢系识震嘅，震到成张台系 系啊！我哋真系完全， 我哋真系多手到咧。跟住咧，唔系话嗰啲吹气公仔嘅。我咁其实嗱，日本嗰个 Mary 就成个都系真人啦。咁有其他嗰啲咧，即系平价啲少少嗰啲咧，就系、是、吹气噶嘛。除咗嗰一份，跟住我捻佢咯，喺度捻。哇 ，OK 喎！但我想讲一样嘢，有一样嘢真系好唔 fair 嘅，就我捻男嗰碌同。督女个窿咧，系好明显女个窿咧，系 quality 高过男个碌嘅。 系啊， 系即你个质地系唔得啊！你明唔明啊？男个碌，你 冇办法啦， 好胶啊， 冇办法， 好硬擦胶啊。 系啊，咁然后咧就即系有好多嘢买，咁我哋都买咗啲战利品啊嘛。 系啊，战利品， 我买咗呢个假狗。 系啦、啊，我哋去买购买咗一支假狗， 因为其实咧呢、這个假狗系好抵嘅，事关咧同样嘅货品咧香港买咧要好贵，即系话说咧，其实咧我咧响 N 年前啦，即系好 N 年前，可能有十年之前咧有一支假狗，咁嗰阵时买咧就系成600-700嘅，但系咧即系都用咗咁耐啦，摆咗咁耐啦，啲胶都系啦，啲胶都即系唔系好得啦，咁所以我都要买啲新嘅，咁见到這個呢个咧，咦？即系几好、啊，又平又抵。 因为咧试完咧，我就系我想买先嘅，我行到去，跟住我哋喺度周围格价啦，见到一支哦呢支咁样，嗰支咁样，呢支嗰咁样。我其实我睇中咗支500-多嘅。 系啊，情几好眼光去睇中一支咧，500-多系咩直胶、啊，即系唔知咩 silicon 定唔知乜鬼嘢咧，总之系好贵噶。 揸上去舒服啲噶。 但系那个感觉咧系唔系咁激咯，个样系好可爱，系兔仔嚟噶。 佢好。基本嘢咯，得翻啲 吓， 系啦。 咁但系另外一支咧，就哇，我哋买一支就有走珠，有兔仔啲咯。 嗱，我首先咧就研究一下先。首先咧个头咧就识转嘅，嗱得唔得？唔得啊嘛。跟住咧，佢咧上面有个位咧就震弹嚟嘅，我翻去研究嘅系震弹嚟嘅，咁就刺激女性嘅阴核嘅。咁样咧，即头啊转啦，中间系有啲珠珠咧，咁你喐嘅转动嘅时候咧，咁佢又会跟住个转动去喐嘅。咁你谂下呢一支，大家估下几多钱？ 同埋唔系最顶印就系咧，佢下面嗰个系吸盘嚟噶，你咧 系啊系啊系啊， 吸盘喺个台度咧，我喺卡边度自己喺度炒。 嗰一刻我先就同阿圣女喺度研究过，我觉得个吸盘设计其实系麻麻噶咋。 好过冇咯， 因为你吸盘设计最多吸落玻璃台先稳阵噶嘛，咁你吸落玻璃台，咁最玻璃台唔稳阵咯， 咁可能接凳得唔得啊？试下咯， 几有创意，我想我试下， 系咪先？接凳应该 OK 喎，都系咁样拧面啫嘛， 同埋个问题系，你梗系舒服瞓喺度舒服噶啦，你冇理由自己坐上去咁样噶嘛， 咁啊 系，系咪先？冇嘢瞓得，冇嘢舒服得过瞓喺度。 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觉得咁抵，同埋咧个我哋去到呢个售货员咧极力推介。唔好买冇珠嗰只，因为有两只嘅，有一只就冇珠，叫冇珠盘，有一只有嘅。咁佢 我哋买嘅时候都买几支， 有珠盘嗰啲开心啲嘅。咁所以咧，我哋一齐一人买一支啦。 所以嗰个售货员系做到嘢嘅 ，OK。 系啊， 我哋买嗰只系得翻几支嘅啫。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真系都几卖得咯啲嘢。 系啊，系啊，同埋咧嗱，其实有一个感觉咯，譬如可能中环姐打都做过呢一啲啦，咁类似呢一啲啦，但系 不过佢系冇 sales 嘅， 系啦，佢就冇嘅。但系其实咧，调翻转咁讲，我哋入到去拣呢个假狗嘅时候咧，其实都唔会觉得尴尬咯。系唔知系我面皮厚啊，定系咩？ 我觉得其实系我哋嘅问题，我哋本身问题。 唔好咁啦， 系啊，即系我哋本身问题。 唔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去到你唔会话，譬如可能你去睇假狗，啲人就会话哇呢、這个人买啊咁样嗰啲咧。即系香港，我觉得系会有呢啲咯。喺澳门反而唔会有呢啲咯。 系啊，同埋即系有，譬如一啲避孕套专门店啦，都有。 系喎、 啊，成立咗呢一个 counter 咧，佢都买啲套都 OK， 平过香港好似 平少少，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净系得阿杜记嗰只，净系得杜蕾斯嗰只， 系咩？ 系啊，冇其他，我先系觉得呢度有少少蚀啦。首先呢个少少蚀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冇 0.02 嘅，如果有都买咗噶啦，真系 啊有都有超薄嗰只，但系佢有好多款嘅，但系佢就冇、譬如可能嗰啲咩又有啲甩特位啊嗰只咧就冇嘅、 啊。大家要理解咧，我都系仍然冇性伴侣，不过买 0.02 咧系俾嗰条假狗用嘅啫。 仲有一样嘢，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嗰度咧有个 sales 咧推荐我咧，就系咧而家咧新出咗一种。 一種避孕套咧，就係佢有條線嘅。首先你套落個菇度嘅時候，你一拉咁就大坨噶啦。佢咧就話俾我聽方便快捷，跟住我真係想講乜我個樣咁趕咩？但係佢係咁樣推介我，嗱呢只新出噶咁樣咯。但我係冇理佢嘅，我因為咧其實我唔係唔想買，亦都唔係唔想理佢，而係開數啦。咁我就啪啪啪啪咁樣走咗去睇數啦。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即係都幾狼死逐個 boob 都睇勻晒呀搞過晒啲嘢。 即係邊碌鳩未摸過。 係有啲我哋又要翻桌啦咁樣呢。 都係嗰邊抵啲喎咁樣嗰啲呢。 係呀係呀係呀或者嗰邊再睇下咁樣呢都幾貴抵死嘅真係。 但係有啲 boob 其實佢比較簡陋囉。 是啊有啲真係好簡陋有啲就真係用心機去整囉。 佢真係 for trading, 即係冇嗰啲就真係 for trading 喎。 係 囉。咁我覺得其實有啲嘢可以改善。 不過其實呢啊仲有講返嗰個紅爪和青岩子震彈嗰個呢其實都好正。不過呢有一樣嘢就係呢佢呢就做成頸鏈咁樣呢就有一粒震彈咁呢就可以呢戴住呢根本神不知鬼不覺冇人知道係震彈嚟嘅。 冇錯仲要係型嘅。 其實原本我係想買㗎啦但呢跟住我諗咦如果震完搞到濕晒咁點收藏 我唔明 白啊。咁下次又會唔會好大返呢咁樣。 唔明啊點解啊。 咁你玩完之後你有細味㗎咁點收藏呢 嗱咁你嗰一刻你應該要即刻問我呢個問題㗎嘛而家有好多嗰啲衛生濕紙巾㗎嘛。 咁係咁係。 係咪先用嗰啲抹一抹咁就冇邋遢啦。 抹一抹乾淨。 係啦咁就冇咁大味㗎嘛 ,ok 㗎嗰啲應該。 係啦。係啦。咁但係總之我就冇買到啦。 係啦。咁你出聲啦你即刻問我即刻答你喎喂。等嗰邊因為點解我會咁推介聖女嗰支嘢呢因為其實我真係試過好震。 係同埋佢係靚得嚟骨子得嚟又唔係貴囉。 係同埋人哋覺得似子彈多啲囉。 係呀。 係囉。咁我哋下一 part 返嚟再講㗎囉。 係囉我哋再講啦。 好啦。 拜拜。 喂 ,Larry, 有冇聽我愛廚房啊 我愛廚房是不是逢星期四晚11点在 Mobile Radio.hk 那个飲食节目啊 未就是他咯。 咦你是讲的什么啊是不是讲的那个会讲音讲食教人家煮嘢食的我爱厨房啊 不是就是那个啦。 那大家记住收听逢星期四晚11点钟我爱厨房啦。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hk 提供。 绿色是什么同志定是被人家 同志爱新鲜定是 boyfriend 大过天啊 鱼塘入面有啲咩声呢我知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心起码听一次绿色和尚子 好啦我哋返嚟第三 part 啦讲完啲咁精彩 Expo 呢咁你又买玩具买咩今日继续搞嘢啦咁搞嘢系点样啦嗱咁呢又要卖广告啦咁啊话说咧，其实咧，我一嬲咧都系要抱住呢个做 project 嘅心态咧，就咧想将呢一个系啊，即系做 project 嘅心态。咁我将呢个所有咧香港啲时钟酒店啦，同埋佢嗰啲价钱啊，啲 location 咧，咁样咧就 group 埋一齐嘅。咁但系 group 埋一齐点咧冇用噶嘛？咁咧于是咧就多谢 发扬开去啦， 发扬开去啦。咁多谢 Google 啦，咁 Google 咧就喺香港推出咗呢个 Google Map 嘅服务啦。咁于是咧就可以咧容许啲用户咧就系整自己嘅地。咁於是我就可以用返 Google 呢一個功能呢就整咗一個香港情侶酒店嘅 Google 地圖啦。咁、其實呢裏面呢有啲咩嘢嘅呢咁我想問阿晴你去過時鐘酒店未 我未啊。 真係未啊。 真係未啊。 你真係好齋。 唔齋。即係你要明白去時鐘唔代表唔齋。唔去時鐘亦都唔代表齋。 因為呢其實呢喺我呢個資料搜集裏面呢、我發現好多時鐘酒店呢原來即係唔係你想到呢種咁恐怖㗎同埋呢有啲係好靚。 哎呀你點知道我覺得係恐怖㗎。 我完全見到你個樣子就話唔齋唔齋跟住出嚟個樣子就知道你個恐怖啦。 恐怖嘅定義係呢實在太多呢根本唔知嗰啲係自己錄定俾人偷錄嗰啲呢。 哎呀。 你知道呢啲唔上得鏡㗎喎。 咁好唔想嘅。 我驚爆嘛。 咁点解我会讲呢个时钟酒店呢就係、是、因为 我觉得呢啲情侣呢有时呢换下地方呢去唔同嘅地方搞都好㗎喎。同埋呢其实咁驚㗎。因为呢嗱、我嗱首先我讲返啦就係、我觉得呢哇大佬你做 ITM, 做 iPhone, 你都可以讲 Apple 啊咩Microsoft 啊嗰啲 brand 全部讲得。所以呢、我觉得呢今次呢我讲呢个前瞻地我一定係要讲埋名㗎。 咪住咪住。但我又想问啦咁点解要去时钟呢我又真係唔系好明白。 因为嗱，点解要去时钟呢就係、你想有啲情趣啲嘅地方啦。譬如我而家要介绍一个地方就叫呢、這个异国风时钟酒店啦像九龙塘嘅。咁、其实呢有好多人呢都有又喺 Facebook 嗰度又乜乜乜又同我去啦。嗱啊边个 啊你自己知啦吓。咁我成日邀约我去啦吓。咁跟住呢我就喺Yahoo 嗰度 search 喎。咁我见到 Yahoo blog 呢原来你呢 search 异国风三个字呢会有一辑相出咗嚟呢就係、是啲人呢就係、是、即係当係摄影咁去搵啲女仔去嗰个拍摄唔咸湿嘅。但呢原来佢啲环境呢係好正㗎喎。同埋呢佢有唔同嘅房啦。 唔同主题呀、 啊。係呀、有唔同主题㗎日本 feel 啊有埃及 feel 啊。同埋呢有好大嗰啲浴池啊又有按摩缸。 你话要去住一晚就话即係住玩两粒钟边边够啊。 咁你咪去住一晚囉。 一晚又贵呀。 咁你玩三粒钟其实佢三粒钟 standard 嘅。咁、但我觉得几得意喎我睇到又。 即係去搵返啲新奇刺激嘅嘢喎。 係呀咁其实呢个异国风酒店同埋呢一个咩万春天精品酒店呢係同一个集团嘅。 哇真係啲名咪就係咁囉。万春天啊咩仲有异国风啊。 係 呀。咁、就我见到呢啲呢就入得去啦。 咁就喺呢个九龙塘。即係我只係讲我唔係广告，我亦都冇去过，因为我亦都冇机会去过。我只不过系话，即系喺我做呢一个 Google Map 嘅资料搜集里边，我睇过好多啲网友嘅品评啊，都话呢啲酒店系几好，所以我就 mention 下啲名嘅啫吓。咁啊，除咗呢两间， 仲有边啲你去过，你好想去多次啊？ 去过好想去多次。其实如果特色嘅咧，就应该系呢两间啦。咁如果系话唔似爆房，不过其实都系爆房嘅地方啦，就系呢一个圣地牙哥酒店啦。 唔系，就系呢个海滩。唔似爆房，但系又系爆房，仲系海滩。 你真系作死你， 或者车震。喂，系嗱，呢啲咪唔似爆房。 你真系衰。咁其实咧，圣地牙哥酒店咧，佢系真系一间酒店嚟噶。咁咧，佢有分开新馆同埋。旧馆咁旧馆就唔重街啦新馆就係向呢一个呢一个死啦向大话附近啦我唔记得边 间。唔 紧 要大家上去睇一睇。 咁其实呢呢一个呢都系一个呢值得推荐嘅酒店嚟嘅。因为呢你上到去呢除咗有呢个袋袋之外呢佢会送一个玫瑰花俾你㗎呢个床嗰度。 又唔系有玫瑰哟、唔得啦吸引唔到我去啲。 咁够晒 romantic 啦。 够晒 romantic 啦。 咁其实呢即係再數特色啲呢就冇乜㗎啦。咁都系大家去开啦百佳同埋维多利亚酒店囉。咁其实喺我呢个 Google Map 里面呢都会有详尽嘅收录㗎啦。 即係你都有寫返啲戰況落去。 我冇寫啲戰況黐線啦我只係寫啲地址。因为呢我真係觉得呢我唔明点解呢啲唔係一个18嘅资讯嚟㗎。因为我见到好多 forum 呢都有呢啲咁样嘅 推介 资料。咁呢佢哋话咩卫生道啊咩道啊。但我觉得嗰啲呢我就唔会收录㗎啦。因为我觉得啲係好主观嘅嘢嚟㗎。咁同埋呢个问题係佢哋呢就 卫生都好紧要喎。 就呢会寫咩8X 酒店咁样维多 XX 酒店咁。我觉得仲要呢佢寫到明我睇到呢话以下内含18资讯。我真係心諗喂 我俾间酒店。 我俾间酒店个 address 你㗎咋喎。咩叫18资讯啊咩叫18咁我只俾个 location 你咋喎。 你讲得啱喎、即係我觉得点解啲人会咁样諗喂咁间间 seven 都有病套买㗎啦。咁我如果整呢个嘅时候咁咪18咁喎。咁我又係18资讯 係啊。 有点而大话啲人。 我真係完全觉得係错晒囉件事。所以呢就我觉得係唔啱嘅。咁所以呢就 將呢啲所有嘅資料就落齊啦。咁如果即係有價錢嗰啲咧，我都係喺 internet 度搜集嘅啫。有價錢就落價錢啦，冇價錢大家打個電話去問啦。 或者可能如果你哋知道個價錢嘅時候，再話翻喺科林嗰度話翻俾大家聽啦。 係啦，或者你 send 個 email 俾我啦，等我 update 下啦咁。咁咧，話說咧呢個 map 咧，我都係錄嘅之前嘅幾個鐘頭懟出去嘅啫。咁咧嗱，呢啲咧。所以我就 check 过晒 Google Map 嘅，佢就冇明文规定话唔可以提供呢啲资讯嘅。因为其实我都系当商家咁样店铺咁样提供嘅啫。咁佢都里面冇讲话话屌屌西啊或者乜嘢咁。 咪即系俾个位置大家咯。 咁所以咧就应该我估 Google 唔会 ban 嘅。咁但系嗱，我而家都留一个 record 啦 ，in case 佢真系会 ban 我嘅，咁啊大家去同我申诉啦吓。 再睇下点样搞啦。 系啊，咁但系就我觉得都。都几得意咯，有时即系唔好话方便人啦，方便自己啦。喂，大佬，我点知我有一日会用到？哇，失惊无神的爱大步，我点知边度有火花？ 打俾我，我话你知。唔系嘅，其实呢个资讯都好嘅，方便大家。但我又真系唔系好明白，点解要爆火咧？ 你乜成日都唔明啫？咁有时冇人好似你咁喺屋企可以咁开通爆房噶嘛？咁可能 如果我爆咗间房，我妈都会闹嘅。其实即系屋企开通唔关事啊。咁你有间房咪得咯？ 咁个问题系你要有嗌噶嘛？ 你喺你 office 都忍到啦。 喂，个问题系唔得噶嘛？你长远 唔系你要嗌得开心啲啊？ 系你嗌得开心，嗌得放心。 同埋会唔会因为赶啊？ 点赶啊？ 因为赶住做啊。 系咯，即系好似咧，我哋咪讲过睇完玉蒲团嗰次咧，跟住隔篱左右，哇！嗰间戏院附近， 喂，唔好讲呢套戏，唔好讲呢套戏，呢套戏我真系，我对唔住，我都系想瞓多嘅。 即系可能你睇其他啲三级片，好兴，哇，死啦，响观塘， 咁样 夹 响咗紧， 跟住你就即刻 check， 哎，得，可以带人去啦，咁。 原来系咁，即系课即场发泄， 系啦，即场又好啦，即系或者即系话想睇定先咁样， 所以我都唔系好赶啫，个人。系啊，我唔明点解要介绍只咁嘅病套俾我，我都唔争咗佢一两秒一律啫。 你真 系，你睇我样好似赶咩？我都唔明 白。不过咧正经嘅，咁点解要整呢个表？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发现咧有好多啲咁样嘅所谓酒店咧，即系乱鬼咁嚟嘅，佢哋冇嗰啲 license 咧，因为其实政府会发牌噶嘛，咩宾馆牌同埋酒店牌咧。有啲咧乱嚟嘅，即系因为佢分开两种嘅，一种就叫本地人嘅宾馆，另外一种咧就叫游客宾馆。咁其实应该咧呢个系根据大厦公契嗰啲嘢去搞嘅。咁如果你系游客宾馆咧，你就唔应该去做爆房宾馆，因为嗱、你心谂啦，你游客宾馆，咁即系啲游客都会上去啦。如果你嗰啲人 听到咦下下，我啲隔离房做咩啊？杀人啊！ 以后我啲游客可能翻到去佢哋外国啲 forum 就话，诶、哎，香港任战。知道去嗰啲 recommend 嗰啲游客宾馆，原来系， 但系其实呢样嘢就好难限制嘅。 咁啊系咯，咁但系即系我列嗰啲咧，通常都系一啲本地人嘅宾馆，咁我就觉得即系你为咗香港好，点都好，同埋即系你。本地人都咁多选择咯，就唔好再去嗰啲游客宾馆啦。同埋大家即系要睇清楚，你去嗰间宾馆系咪喺呢个 list 度咯？因为你如果去咗第啲宾馆，哇！你阵时查牌咁样吓，可能佢冇宾馆牌仲衰，可能就咁一张商业登记，咁啊，你啊真系同人哋喺入边发生不道德行为，然后俾人叉除噶咯， 即系有分噶呢样嘢有。 系啊，其实真系要有正確嘅本地人賓館牌照或者係酒店牌照咧，你先至真係好去搞嘢、啊。 完全係開房留二手冊，我而家想 緊。係啊，係啊。 同埋係咪一定要寫自己名嗰啲咧？ 其實咧，即係講就應該話要嘅，但係實際上就唔使咯。 即係我寫陳大文，我去佢唔會查我身份證咯。 你寫姓陳得嘅陳生咁得噶啦。 得噶， 得噶。 陳先生，OK 喎、啊。OK 喎、 啊，好陈先生咁样得噶啦。 如果我去包，我写黎小姐咁 啊，通常都唔会咁烦噶啦。最紧要你就俾钱，同埋要俾贴士阿姐咯。 唔系，仲要系如果系真系嗰、那个嗰、那个 即嗰个 recept 系小姐嘅话，即系黎小姐咁黎小姐咁 系啊，系啊，因为通常唔会 check， 即系唔会 check 得咁紧嘅。如果你去啲所谓嘅本地人宾馆，咁当然咧，如果你去 hotel 咁，当然唔同讲法啦，系咪先？ 我又学下嘢，唔系好容易濑嘢。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呢啲资讯可以帮到大家啦，你知啦，圣诞吓、新年啊、临近啊，咁可能 大家都有多啲呢个需求噶嘛。 系咧，大家有多啲需求啦，大家有多啲 target 啦吓。咁同埋即系要记住，要即系如果你礼拜五六日过夜嗰啲咧，你就要打个电话去 check 真啲，因为咧据闻啊，有啲人讲啊，话嗰啲连锁式市中酒店啦、惠康百佳嗰啲咧，哇！而家咧过夜咧系成500、600甚至700蚊喎， 酒店价 系啊，会变咗酒店价，所以咧赌 梗系啦，你阻住晒 系啊，倒不如你去酒店好过。如果呢啲 case， 所以咧，即系有啲电话嗰样嘢咧，大家就可以方便打去问啦，咁样啦。 系，咁系嘅，有电话即刻去问完之后先至咩？ 系啦，问完如果系有房冇房，去唔去，咁冇咁尴尬 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 点啊？ 其实我哋咧呢个吹爆喇叭仪咧，可以其实应该组大队去呢个 A A E。 我哋点解要组大队去 A A E？ 我觉得会玩得开心啲。会成场我哋咧攞住支旗仔咁样，好似介绍咁样咧，都几好玩嘅。 下年啦，下年啦，下年我哋有机会嘅咧。 下一下一届组大组团咁样报名表 咁。系啊，组团啊，报名表，然后跟住我哋可以去买十支假酒咁啊，攞 个 discount， 唔系买十支会送五支咁啊。 吓咁可能吓，定时啊，我哋势力啊，爆火咁平啲咁， 系应该有一个几好嘅途径，我觉得呢样嘢系。 系啦，即系阴贵公啊！ 咩阴公啫？咁你买翻去玩咗未嘢？ 我未啊，未玩啊！我呢啲唔会乱咁玩噶，其实买嚟供奉噶咋。其实我旧嗰支点解？ 装香啊，供奉。 我旧嗰支点解话会啲胶硬咧？其实我咧，其实觉得呢啲嘢咧系唔可以成日玩噶，因为你始终系一啲不正常嘅插入咧。你嗰种感觉系唔同噶。 我唔知道我未玩，我都未病好，等我病好玩 下 先。 你病好玩下，你会话到俾我知嗰个实感。即系你如果你揾假狗， 系你惊迷上咗假狗啊？ 唔系， 即系又识，因为你嗱都其实都有谂过嗱，又识转又大碌，系咪先？ 唔关啊， 又真， 因为你真人同埋嗰种机械嗰种转系两样嘢嚟噶。系啊，同埋咧，你咧如果用假狗咧，你系会湿得好快咯，亦都会嚟得好快咯。但系嚟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好似好虚火咁样咧， 好空虚啊，会唔会？ 系啊，即系一个虚火咁就完噶啦。 因为我要等埋我同阿圣上讲咗话，我会等埋佢一齐玩啊嘛。但我已经玩咗佢啦，好劲！ 你玩咗佢点玩佢？ 就系咧试完咧，咁我呢啲病到病入膏肓，但系都不失我呢个难玩嘅本性咧，就系、是、咧我开住，喂，我入咗电啦，即系我买咗啦，入咗电啦，跟住之后攞 show 俾佢睇嘅时候，我入咗电啦，系咁样噶，咁样嗰啲咧嘅时候咧，跟住佢话你玩下，哦，都未洗干净，即系又要洗干净啊，又要大肚啊，咁样嗰扎噶嘛，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我话咁但系开到咧，佢咪话有个位会震嗰个音核位置嘅，咁我就我系震佢龟头。我仲问佢爽唔爽？ 你就乜都唔使就震你龟头啊！你 咁我梗系等我梗系整硬咗佢先啦，震佢龟头问舒唔舒服？舒服。跟住我咪由头至尾，由尾至头，由头至尾，由尾至头咁样震佢。跟住我问佢舒唔舒服啊？舒服。Oh, good！ 我而家发现我系因为异用，但系我冇话冇圣女讲得咁恐怖，督佢试下嘅。 佢试下咩用你？ 我唔会嘅，但系咁样震，我深信佢都真系几舒服。 唔系你试下督佢试下咯，真系。 我唔会嘅，我唔会做啲咁嘅嘢。 唔系噶，有时候啲嘢我都话咯，你试下有前列腺噶嘛，可能督完之后好 happy 咧，你点知啫？ 高潮所在系嘛？ 高潮所在，精华所在啊，大佬。 梗唔得啦，上瘾咁我咪好 dry 真系。 咁啊，梗唔系啦，你前边佢就揾碌嘢嚟插你，后边咧就 我 点样点？ 唔系啊，佢插我嘅时候，我跳真嘅落去， 吓到难作嚟。嗱，我都话嗰碌嘢本身系可以摆落一啲咩噶嘛，绝噶嘛， 吓 你搵错系啦，冇错。跟住你喺上边，哇，咁咪 perfect 咯，真系。 佢一次我试晒两种感受， 唔系咯，佢简直佢系。 佢系后边又有，前边又出，哇！简直简直由后去前啦，真系几咁开心啊！真系， 圣水听到吓亲啊！ 唔会， 你放心，我绝对唔会咁样做，除非你愿意。 唔系啊，我嗱话俾我而家就话俾你知，系俾人搞前列腺系好爽噶，你真系要人一世咪一世仔，你必须要试下，我话俾你知。 你而家唔单止推介圣上，仲推介晒所有嘅听众、啊。 其实系噶， 真系要玩反反咁、啊。 其实系嗱，我唔记得边套戏啦，但系咧有一套，我记得有一套戏咧又系讲啲男仔唔知点样即系破处啊，但系唔系 American Pie， 咁讲个男仔咧系咧好鍾意咗护士，点解呢？佢呢係帮佢做嗰啲检查，咁呢个护士呢就戴住手套，跟住呢就嗌夹高个 pad 睇痔疮啊， 唔係，跟住怼咗手入去就同佢搞前列腺，跟住佢就射，跟住佢就觉得好爽，於是呢佢就爱上咗呢个护士， 吓 係啊。 哦，我等你快啲揾翻套戏俾我，俾阿圣上睇咗先。 因为呢套戏咧系明珠台做过噶，所以应该系、即系佢只不过系意识话俾你知系咁，但系佢冇喊出嚟咯、但系睇完佢个样系话好爽噶。 但我要练咗护士手势先、啊。 护士手势 系啊， 得噶啦，都系用翻啲潮吹手势嘅啫。 我又唔记得去买呢个加藤拎之手。 唔使啦，你见完间光都得噶啦。 见完间光唔代表会有佢咁嘅质素噶 啦，隔空传。 你早啲讲我，你早啲讲我拱阿圣上过去，喂，废害嘢，废害嘢，佢又死都唔肯过，我都唔想。 死都唔肯过，都唔想啊，真系阴公。 佢真系唔，佢死都唔肯过，我都冇办法。 唉，真系阴公。 我哋今集嘅时间， 调教佢啦， 调教佢。你仲好讲阿圣，我都见过阿圣上之后咧，就喺度讲啦，话我教坏佢嘅。 唔系，因为佢样真系咧非常之忠直，同埋非常之孝顺。 唉，算啦，呢啲嘢，忠直同孝顺同坏唔坏两样嘢。你唔知佢教识我几多嘢啊？ 你知我识睇相啊嘛，真系。 你都唔知佢教识我几多嘢、啊。 咁一个咸湿嘅人，唔代表佢系一个唔孝顺嘅人嚟嘅。 咁我都系啊，我都孝顺嘅人，好明显。 咪系咯， 冇错冇错。咁点啊？我哋今日差唔多咯。 系咯，我哋今辑嘅潮唔系潮吹， 系吹爆 吹爆那话儿咧。咁啊，呢个十三集咧就完结啦。咁啊，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再会啦。咁我哋后会有期啦。 系咧， 拜拜。Bye.